庭上为不了不是前面当朝把汗水握在两边，可怜他推断不远小仙，可怜他断不朋友悲人叹，可怜他扎驸马险些遭难，可怜他为他战下林场，要过五点一点那你的点哪个取名叫阴山，落金山一定在那乡受难，宝剑今要是虎穴龙潭，叫个王朝 请大家欣赏一段京剧演唱，传统京剧《穆桂英挂帅》选段，演唱者李胜素。

Thank you. Thank you.